是充满短暂的烟火，不求多，照亮了沉默，明白是寂寞。夜太黑，看不见你在我身边，心伤悲泪却失去防备。 去走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，勇敢面对真实的自己。 回头是长空带给回对错，分手数天总会痛，仍在途中，只好相信雨过后有彩虹。曾落空先知爱，因为爱曾经多英勇，

是没完成，就是非要遵守那些所谓规则。如果说非要这么做，那么世界上就根本没有什么算是规则，根本没有必要那么困惑，不能看那么多。人生除了还不及时享乐，享受音乐，享受快乐，享受生活，你说对吗？ 曾经问过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可你却总是笑，一无所有。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，一无所有。

善良的时光，就像是睡意。 是不一样的生活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似乎来了。如果那位姑娘你看上我，偷偷给我打电话。其实我们都已经结婚了，不好意思胡来了。如果那位姑娘你看上我，偷偷给我打电话。 去吧。

Thank you. 人啊，你的影子在陪着你。嘿，匆忙的人啊，